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啊，好爽！哎，我的火好像变了，似乎变得比以前要醇厚了。哎，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火焰中的恢宏之气？ 死胖子，又在自吹自擂了。你魂力增长了几级？ 我靠，我魂力到36级了，整整提升了5级。 那你还不如我们，我和竹青分别提升了6级和7级呢。 不会吧，这么猛。 三哥，你可不能偏心啊。 偏心什么，你先去洗洗再说吧。你吃下的那机关凤凰葵药效只会比他们的更强，你没发现啊，自己的体质已经被完全改变了吗？如果我猜得不错，今后你再不需要受那邪火的困扰了。虽然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武魂算不算是纯正的凤凰，但应该也不会比凤凰差。 胖子这才发现自己一身污垢，黏糊糊的极为难受，赶忙跑出去先清洗去了。戴沐白静静地站在那里，虎啸结束之后，他就站在原地，双眼闭合着。身上的毛发逐渐收敛，膨胀的身体也逐渐恢复了正常。朱竹清虽然没有上前，但他关切的目光却始终落在戴沐白身上。见戴沐白半天没开口，忍不住有些焦急，想要上前，却又有些害羞。但心中的担忧终究还是抵消了羞涩。眼看戴沐白半天没动静，他还是迈开脚步，小心地走到戴沐白身前，想开口叫他，又怕影响到他，一时间有些茫然失措。就在朱竹清抬着头充满担忧地盯着戴沐白看时，戴沐白的双眼却毫无预兆地突然睁开了，吓了朱竹清一跳，惊呼中倒退，险些摔倒。戴沐白反应极快，一把将他揽入怀中。 你快放开我。 是你自己送上门的，你说放就放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无耻，快放开我，谁送上门了？ 你还是很关心我的嘛。放心吧，你老公没事，好得很。 你 朱竹清猛地抬起头，却正好对上戴沐白那双邪眸。戴沐白的邪眸中充满了真挚的光辉，正含情脉脉地盯视着他的双眼。朱竹清只觉得大脑一片恍惚，到了嘴边的话说不出口，在他怀中的身体也软化了几分。戴沐白心中大为得意，能够这样顺理成章地搂着朱竹清，这比突破了40级的瓶颈更令他开心。不过怀中突然一滑，就在他放松警惕的瞬间，朱竹清已经灵巧地从他怀中钻了出去，身形一闪，已经来到了旁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哼，你这些花言巧语，还是对你那些情人说去吧。以后少用那种眼神看我。 竹清，你能不能不要这么钻牛角尖？你没发现我最近很纯洁吗？纯洁的就像唐三一样。 什么时候你真的能像三哥那样冰清玉洁一尘不染，再说吧。 沐白，突破了吗？ 已经突破了瓶颈，而且魂力极其充盈，或许等我得到魂环之后还会有所进步。哎，小三，你什么时候有空教教我怎么样才算冰清玉洁一尘不染。 你到处沾花惹草，还想冰清玉洁？没机会了。 唐三送出的仙品大礼完美收官，除了没舍得吃下相思断肠红的小五外，每个人都得到了不小的好处。史莱克七怪的实力整体提升了一大截，其中整体受益最大的是邪火经过过滤剔除了杂质的马红俊。清洗归来，马红俊就像是变了个人，虽然眼睛还是那么小，看上去也依旧是七人中最胖的一个，但却不像以前那样臃肿，一脸英气，目光闪烁之间，金红色光芒流转，给人几分强烈的震撼。 哪怕没有施展武魂，但略微靠近一些也能感受到他身上灼热的气流，这是因为魂力提升后他还不能完全控制。大师是和马红俊一起回来的，表面看去他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大师似乎变得年轻了几岁，皮肤也比以前多了一层光泽，整个人的气质更加内敛，怀中还抱着似乎长大了一圈的罗三炮。 老师，您感觉如何？ 30多年了，没想到我一直以来的期盼竟然会在今天达成，看来我还是小看了外力，我那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瓶颈突破了，我现在的魂力也到了30级。 老师，恭喜您，说不定突破了30级之后，您以后的修炼就能一日千里了。 我今年已经50出头，魂师的修炼随着年龄增大而变得越来越困难，一般来说过了60岁以后就很难再有提升了，我还能有几年呢？我早已经放弃了成为一名强大魂师的期望，你们才是我的希望。好了，你们七个从现在开始就留在这里，药草的功效虽好，但努力依旧不可少，你们刚吃过功效那么好的药物，这段时间就留在这里修炼，将自己得到的力量巩固得更加稳定。7天后，我和慕白再去猎杀魂兽，获得魂环。 大家纷纷点了点头。戴慕白虽然已经到了40级，但根据大师的理论，魂环瓶颈并不能阻止魂师魂力的提升，只不过因为没有魂环的引导，无法进入下一个层次而已。在原本层次修炼固然无法突破等级，但其实修炼的魂力还在，当得到魂环之后自然就会表现出来。接下来的几天，史莱克七怪就都留在那间原本属于柳二龙的小木屋中修炼自己的魂力，巩固药效带来的绝大好处，连大师也不例外，每天的伙食都由弗兰德命人送来。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心修炼，弗兰德将赵无极和卢奇斌两名实力强横的老师调遣到了木屋旁边为他们守护。木屋中，史莱克七怪加上大师围坐成一圈，每个人身上都闪烁着不同的光芒，不同的气息相辅相成。坐在最内侧的是戴沐白，他身上黑白两色光芒交相辉映，释放的乃是霸道之气。戴沐白左侧是朱竹清，黑色光芒闪耀的是灵巧之气。戴沐白右侧是大香肠叔叔奥斯卡，他身上的光最为诡异，吃过八瓣仙兰之后，他的魂力变成了粉红色，这种光芒出现在一位男性魂师身上，着实令人感到有些怪异。奥斯卡的右侧是唐三，唐三身上的光芒以白色为主，内蕴红蓝两色，只不过颜色都很淡，不仔细看是无法辨别出来的。唐三身边的小五身上光芒是暗红色，双手夹着相思断肠红的花茎，任由那幽香在自己面前飘荡，也在静静地修炼着。马红俊是金红色，宁荣荣则是灿金色，再加上大师身上释放出的淡紫色光芒，整个木屋内彩光流转，看上去奇异万分。众人正在正常修炼，木屋外突然传来了弗兰德的声音。 小三。 弗兰德院长，您找我？ 独孤前辈带了独孤雁来，让我叫你过去一趟，似乎有什么事。小三，你要小心一些，独孤博这个人实在太危险。 弗兰德院长，您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弗兰德带着唐三走出森林，来到主教学区。自从来到学院之后，唐三还没有仔细观察过这里。主校园区虽然不像天斗皇家学院那么华丽，但也极为实用。此时操场上正有不少学员在那儿彼此交流，两人走进主教学楼，一直走到教学楼顶层的最内部，唐三才见到独孤博。这个地方是独孤博自己要求的， 他一向喜欢清静，而这里正好能满足他的要求。打开窗户，能够看到楼后大片的森林，每天都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为了让这老怪物住得舒服点，弗兰德忍痛破费，在独孤博来了之后又给这里装修了一番。此时看上去倒真有几分富丽堂皇的感觉。房间内，独孤博正坐在一张大椅子上，轻轻地晃动着身体。直到唐三走进门，他才睁开眼睛，眼含笑意地向唐三看去。一旁的大床上，独孤雁正靠坐在床头，一副无聊的样子。 小怪物，你来了。 独孤博向弗兰德挥了挥手，示意他可以出去了。弗兰德拍拍唐三的肩膀，示意他自己要小心，这才和独孤博打了声招呼，退了出去。弗兰德走了，唐三径自走到一旁的沙发上坐下来。从唐三进门的那一刻起，独孤雁恶狠狠的目光就一直落在他身上，而唐三就当是没看见，直接把他当成了空气。 爷爷，你把这个小混蛋叫来干什么呀？您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到这个破学院来当什么顾问呢？就算要当，也应该去我们天斗皇家学院啊。 好了，燕燕，以后不要小混蛋小混蛋的叫。唐三这个小怪物虽然怪了点儿，不过他有很多地方值得你学习。你看看你，都已经21岁了，还像个小孩子似的。他才14岁都不到，心态却比你成熟的多了。 什么14岁？我两世加起来也有40岁了吧？怎么可能像您那孙女那么幼稚？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上次是我大意了，要是再来一次，看我不打得他满地找牙。 我想你是有机会实现这个愿望的，再有半年就是全陆地高级魂师学院大赛，我们同在天斗城赛区，我想我们很快就会碰到一起。 哼，上次如果不是我们大意，输的一定是你们，你们偷袭天恒的账迟早要算。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